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风二级转北风四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65%，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风四五级，阵风7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25度，未来三天有大风和降温天气，请大家注意防风并适当增添衣服，在此期间能见度很好，对交通出行有利。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这样子单方面的守护还能多久？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正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 107.3 AM 1026，每天22点，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生活中我们遇到的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听众和网友都可以和我们来交流，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把情感问题告诉我们，可以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给我留言，我们在节目中一起探讨。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治疗师张冲老师。张冲老师好。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您的朋友张冲。 嗯，张冲老师啊，有一位问到我们一个问题哈，他说，我就想问一下，这你们觉得爱一个人的话还会嫌弃一个人吗？是这样，这个我的女朋友啊，她说她爱我，但是她经常的嫌弃我，比如说她嫌弃我家境不好，她嫌弃我不会给他买他喜欢的东西，他还嫌弃我吃饭吧唧嘴出声音，也嫌弃我一些其他的细节和习惯。而且嫌弃我的时候，他其实经常跟我说，他说你这些怎么这么讨厌啊，你这样怎么那么不好啊，他经常会这样，我们俩就为此闹得挺不高兴的。我也跟他说过，我说你要真爱我的话，这些你都不应该觉得是我的问题。他说他爱我，但是他确实觉得有很多地方他嫌弃，我们俩为这个老吵架，我现在就不太明白，因为我觉得我爱他，他也有一些缺点和问题，我怎么就没有嫌弃他呢？所以我问问您，爱一个人还会嫌弃他吗？这是我们的一位听友问的哈。张冲老师怎么看呢？爱一个人会嫌弃他吗？ 咱们有一句俗话叫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为什么各自都有理呢？这就是男人和女人两个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同一个问题。我觉得爱之深则之切，爱一个人的同时对对方有所挑剔有所要求也是特别正常的事儿。比如说啊，他觉得你吧唧嘴啊，吃饭吧唧崅，这些小细节只有在亲密的接触，亲密的在生活在一起之后，才会每天的出现在他身边啊，有这种小小的这些小小的怎么说呢，小毛病啊，让他看在眼里，他肯定就会跟你提出来。你觉得真有所谓的那个相敬如宾，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然后他对你身上的那些小毛病都像崇拜偶像那样，都觉得你哪儿都好，哪怕你有一些缺点他也会觉得好，其实那种爱 相对来说可能比较盲目。 嗯 嗯，就像我们对偶像的那种爱。 对，那好像觉得人家哪儿都是光环似的。 对， 一般恋人不太可能是这样的。恋人我们总是会看到对方有一些缺点、弱点，或者是让我们不满意的地方啊。但是有一些人也说了，说要真爱的话，那不就是即便有缺点我也爱啊，这不是才是真爱吗？那为什么我身上有一些缺点毛病，其实我自己也知道，他就对方老唠叨我，他一唠叨我就一个想法，我就觉得你还爱我吗？你爱我为什么你老说我这些缺点啊？ 嗯， 哎，有些人就会这么想，对吧？其实也有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男生说女生的也有这样的， 是 总是这个告诉他，你看你这做的不好啊，你那做的不对啊，你怎么那么笨啊，这事儿你都弄不好啊，是吧？也有这样的时候啊。 对， 那所以我们就总在想，真爱不就是应该包容吗？他凭什么他要说我那些缺点啊？他嫌弃我啊？ 这个爱啊，并不是对方天天放在嘴上说，哎呀，我真爱你，然后怎么样，你才能知道你们俩是不是相爱的。这个爱其实是放在自己的心里的。我知道我足够被他爱，我也知道他是如何的爱我。这种爱才是更真实的一种爱。而且你说他挑剔你的一些小毛病，你就觉得他不爱你。那我想问问我们啊，你可以问问你身边的朋友，那些做父母的人，没有人不爱自己的孩子，爱自己的子女。在他们眼里，陪着孩子做作业的时候，你看看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肯定是一堆毛病。你怎么啊，又那走神了？你怎么又玩笔转笔去了？你这个功课怎么没做完呀？我们越爱谁，可能会对他就越挑剔。但是怎么去表达你的这个挑剔，是不是天天的毒舌似的，然后就对你说你这儿不好那儿也不好，还是说用一种他能接受的方式，用一种有建设性的啊那种方式去告诉他怎么调整才能更好，这是夫妻之间、情侣之间需要修炼的。 您说的对，就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一对恋人伴侣在一起，因为彼此在生活中最亲近，那么彼此在生活中也渐渐的越来越了解，我们会看到对方的长处优点，我们同样也会看到对方的弱点缺点，我们也会有一些我们认为不大能容忍的一些问题和习惯。我觉得谈可以去说，但是可能应该避免的是攻击。 对，应该是学会怎么说。 对，攻击会让对方很难受。 嗯， 我们有一些人可能，我们就像张冲老师所说的，我们在原生家庭中我们习得的这个爱的方式哈，我们从小被父母批评和嫌弃，是吧？我们父母有，你要问问我们的广大听友和网友，说你父母嫌弃过你吗？一准一大堆人都说嫌弃过，怎么没嫌弃过？就像您刚才说的， 特别嫌弃 啊， 看我哪儿也不好。 对，嫌我这也不好，嫌我那也不好，嫌我这个不如这个班里的其他同学，不如隔壁的小朋友，这个那个的，嫌我做这也做不好，做那也做不好。其实有很多人是在这种被父母嫌弃的爱当中长大的，我们也以为这样说话没什么问题，但是有一些家庭不是这样，有一些人也不大能接受这种嫌弃般的批评， 这种爱， 是吧？哎，这种爱就是可能他确实是爱你的，所以他认为他可以嫌弃你，但是有一些人不能够接受，他会觉得对我来说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那么两个人就得把自己彼此想要的方式告诉对方，能接纳的方式去告诉对方。比如说，如果你真的觉得我这个习惯不太好，我特希望你能告诉我的是怎样告诉我，比如说你可以提醒我，是吧？你可以提醒我，哎，吃饭的时候别再那么吧唧嘴了哈。你可以提醒我，你又这样了哈，改一改啊。因为有些时候在公共餐桌上，或者在有其他人的时候，不太合适啊。或者你要是这个觉得我哪些地方做的不够，我不会给你买礼物，你下次你可以给我建议，我应该给你买什么样的礼物？那这些都是可以的。但如果是带着嫌弃和攻击，那我心里会很别扭。我心里好难受。 是的，是的。 我觉得有点不知所措。一方面你说爱我，可一方面你在说我这些毛病的时候，我又觉得我没有被你充分的爱。 甚至质疑了对这个爱。 对吧？就是是这样吗？我们是这样可以告诉对方的哈。 可以这么说。而且我们主动提出问题这一方要学会给对方留面子。而被提出问题这一方也要不要那么 小心眼儿，也不要那么老虎屁股摸不得，自己的有毛有坏习惯也不许对方说，我们都得把心放宽一点，去正确的去对待别人对自己提出的这些要求。我相信他们之间肯定还是爱多于这个多于这个叫什么 挑剔嫌弃， 对对对对 挑剔与嫌弃啊。但是在这儿啊，我也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在节目中啊，这个在生活中也确实有这样的人。这个比如说哈，有人谈了恋爱之后，有人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之后，一直受到的是指责，挑剔。两个人在一起以后，真的就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差呀，自己就变成了一个不快乐的人了。比如说曾经有女生告诉过我们说，开始谈恋爱了一段时间恋爱之后啊，就觉得这段恋爱当中自己获得的都是负能量。比如说才发现哎呦，自己哪儿都不对，自己做任何事情都不对。自己比如说和男朋友出去，两个人说哎，我们看电影吧，那么男朋友说行，看哪一场啊，看哪个啊，电影院里同时大概放了四部电影，女生说就看这一部吧，我想看这一部。那么男生呢，可能在他看完电影之后呢，男生就说你怎么那么俗啊，这是什么电影啊就是这样的哈。两个人比如说到哪里去吃饭也是这样，女生说哎，我想吃这个吃那个，然后菜上来以后，男生说怎么那么不会点菜啊，你瞧你点这菜多难吃啊。就是两个人如果是这样的，有些人会发现在恋爱之后自己真的变得越来越不快乐了，因为你在恋爱当中没有任何地方得到了肯定，感受到了爱，而全部都是负能量和攻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恋爱是不是就不能够再继续了？ 这个恋爱就特别的让人觉得煎熬，太煎熬了，度日如年。本来我觉得自己不错，然后甚至我到这儿跟你一接触，我觉得我怎么一无是处了啊！这种恋爱其实是特别有杀伤力的，这种关系，它在消耗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感情，以及消耗我们对自己已经建立起来的那些自信。因为人不光是说有自己对自己是怎么看的，他还有一个外界对自己的评价是什么样。我得把自己放到关系当中去体验，原来我在他眼中是这样的。那得到的反馈如果是这些呢，就会让一个人特别丧失自信，而且自卑觉得这事儿我是一个原来我是这样的人，然后情绪各方面也会跟着会有消沉，甚至会有焦虑或者抑郁的这些表现出现。所以这种亲密关系实际是一种非常消耗的，不利于双方人格发展的。 对。所以假如你们自己可以感受一下，如果你真的是在这样一段恋爱中，或者是在这样一段伴侣关系当中，真的如果始终都是让自己不开心的，甚至自己都越来越开始怀疑自己，说我是不是一个很差劲的人，我是不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哈。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看看你们的关系是不是还值得你这样在关系中留下去， 值得你去留恋，值得你去为他再继续去付出。 对， 因为我在咨询工作当中经常遇见这样的来求助的这一方说我的那位他又天天脾气很臭，然后我们关系也处不好，他也不愿意为我做出任何的改变。那我说你愿意放弃他吗？他说我就是舍不得离开他。我说那您可得做好长期的准备，就像把一块石头要孵成小鸡儿的那种恒心来去做这个工作。如果您不舍得放弃他的话，我当然也尊重您的意见，但是最重要的是您要有这个恒心，以及将来我要为这事儿付出的努力是和您的这个收获可能是不成正比的。 对，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在过着什么样的日子，你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里，你遇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还甘愿这样走下去的话，是吧？ 想好了就没问题。 对，想好了就没有问题。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 下面一位男士在问哈，说我老婆啊，以前月收入还挺高的， 将近20000块钱呢。那么后来我老婆怀孕以后呢，她就不再去工作了。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啊，我妈就不太同意这事儿。我妈一直都觉得我应该找一个条件更好一点的，脾气好一点的等等这些。反正她不太喜欢我老婆这个人吧，因为在我妈心里，我这个儿子是最棒的，谁都配不上我。 嗯， 我呢是支持我老婆的，因为这个我知道我老婆的一些苦衷。当然有一些事情呢，我们并没有跟我妈说的特别特别的详细哈，但是。我们倒是提过和老婆之间的计划呢，是宝宝3岁以后他会继续去工作的，他这个专业呢也不错，随时也都可以再找到合适的工作哈。可是我妈呢就死活看不上他。现在呢是这样，我啊经常在这段时间出差，那么我妈呢现在是陪着我老婆经常要去产检，但是两个人啊，经常会发生一些不愉快。我妈说话对她就越来越不客气，她呢，比如说因为怀孕，可能在饮食上啊，给自己买的一些东西上啊比较挑剔，包括给未来孩子置办的一些东西上啊花钱很多，拿着我的信用卡在花钱。我妈知道以后呢就不高兴，然后就跟她吵架。他呢也特难受。我老婆觉得现在自己在怀着孕，而且我老婆那天跟我妈说，我花的是我老公的钱，你管那么多。两个人一下为这个就算是爆发了吧，家庭矛盾。我就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 夹在其中的这位丈夫特别难做人。 对，怎么办 特别难做人。咱们看这个儿媳妇和这个婆婆之间这个花钱引起最后爆发战争的这件事儿，其实这件事儿就特别有意味啊，特别有意思。它就像我们在争夺这位男士。婆婆说你别乱花他的钱，你怎么样， 你替他省点儿，他挣钱那么不容易，你这一怀孕你也不工作了也不挣钱了，你就不替我儿子省一点啊，是吧？ 对，太太现在做这件事我就要乱花钱，我都该花的也花，不该花的也花，我就是为了要证明这个男人是我的。其实这是两代人正在这个角逐的这么一个特别生动的这么一个画面。 对，是啊，怎么办啊， 怎么办？ 这男人是最难受的一件事儿啊。 先说婆婆刚才有一个观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婆婆刚才有那么一句话，我的儿子是最棒的，谁都配不上的。我觉得作为母亲这个想法可能会有，但是这个想法一定不要说出口，让您的儿子真的这么认为啊，他是一个谁也配不上的这么一位男士，他已经优秀到了这种程度。这种就超出我们正常人所能接受的那种范围，其实这是一种过于自恋的这么一种表现，是吧？ 对， 他会让孩子的不客观，长大之后也不客观，认为任何女士都配不上我。我明明可以找一个收入月收入50000的，现在有一个20000的，我就有点觉得心不甘，是吧？他就会将来的夫妻关系、亲密关系，他会觉得这事儿永远觉得自己非常占优势。觉得自己在主导地位上，这种观念非常不好啊！母亲需要调整。另外，给男士一个建议，妻子现在正在已经有所作为了哈，她在和婆婆去争夺这种对男士这占有权，是吧？ 对。 而且她现在正在孕期，这个时期呢，女性的内分泌啊，各方面其实都会有一些变化，包括情绪上，包括她的这个生活作息上。这会儿先生怎么做？都不为过，一定要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关心妻子，让她得到觉得自己被照顾了，觉得自己被关注了。您要表这样一个态，同时也要和自己的母亲去表明您的态度。太太是我自己的，我要去疼她，我要去照顾她，您不要过多的去干涉。 反正婆媳矛盾吧，夹在中间的这个男人确实是挺难办的哈。 对。 但是有些人呢是说和稀泥吧，在老婆这儿说妈的好，在妈那儿说老婆的好，但是其实这个办法并不一定奏效，是吧？ 和稀泥是一种技能，只放在普通小问题的这个技能，但是真的问题来了，这件事儿和稀泥是不管用的。 还是应该就像张聪老师所说的那样，比如说让妈妈明白有一个 我们哎，对，我就是边界感的事情。我们的家庭总是这样，就是缺乏边界感。那么你忙的时候是把妈妈请来照顾老婆了，那么妈妈呢就觉得这个家里面她是有发言权的，她可以指责你们的生活的，可以是这样的。那其实还是应该把这个边界给妈妈画出来， 是 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我们自己有了计划和安排，那我们这个钱该怎么花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 对， 可以告诉你妈妈，这样的话你妈妈就知道她在这样去指责你的太太的时候就不太合适了， 她应该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然后去对你们俩人去表达她的观点，这个非常重要，她不是这个家庭的领导，虽然是长辈值得尊重，但并不是这个家庭的领导，要决定这个家每分钱怎么花，每一件事儿怎么做，你的每顿饭需要吃什么，并不是完全需要他控制的。 当你先告诉了这个你的母亲大人，让他有了这样一个界限之后，你的妻子会看到你的态度，你的妻子看到了你的态度，那么你再和妻子去交流，让他懂得尊重老人家， 对， 让他懂得体谅一下老人家，让他懂得在老人相处的时候和老人相处的时候某些地方得过且过，不要太较真儿，这才好说话。因为你妻子看到了你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你是站在你们小家庭的这个立场上的，其实这些话就只有男人来做这种工作，就是妻子的收敛是他的边界，那么他应该知道毕竟那是我丈夫我先生的妈，再怎么样他多说两句就多说两句吧， 是的， 那我就忍一忍吧，我不是该花的钱我照样花吗，我下回我知道我不当你面划这张我老公的信用卡，我背着你我花这个信用卡总该可以了， 对， 我没有必要非要在你那儿去宣誓主权， 对，去激怒他， 哎，对，那么这就好办一点了，是这样吧， 没错。 其实众多的妻子和婆婆有矛盾的时候，是可能很多妻子是觉得出现了任何矛盾你不站在我这一边，这就会激惹女人在婆媳的战斗中更有斗志，因为 培养出一位战士 对对，但是如果你站在妻子这一边，那反倒好说话了，你可以哄着妻子让她明白你的为难，让她知道你要和她一起站在一起，能让他体谅你在对你母亲的态度上该如何，这才好办一点，是吗？ 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您的说的这个我都非常认可。当先生他把自己的这个站位站对了，站在妻子那一边的时候，可能都不用你再去做过多的解释工作啊，劝说工作，你要心疼，你要这个啊，要对 心疼咱妈， 对咱妈，对，要包容他一些，可能这些话都不用说了。其实太太那边可能就已经秒懂了，自己在这种关系当中已经是那个被先生关注到的人，我不用在这些这个小事上再去证明自己的位置了。 对，这样做哈，才可能是化解两个人 高水平的。和稀泥 好，下面一位是一位男士的问题哈，他说我们结婚9年的时间了，他说有这个妻子呢是主动提出离婚，大概在2年前，是他突然提出离婚的，那当时我都懵了，他提出离婚之后呢告诉我说他早就出轨了，出轨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当时呢我们因为有孩子，我开始是告诉他原谅他，我愿意这个继续经营好我们的婚姻。可是呢，他的想法是提出离婚，深思熟虑，并不想和我再继续过下去了，所以他执意要离婚。没有办法，我只好同意和他离婚了。离婚以后呢，孩子是跟着我的。我能尽量的安排好我和孩子的生活，但是现在离婚还不到半年的时间，他后悔了，开始找我要复合要复婚，我该怎么办？我问他，最重要的是他出轨的那个人不和他再继续好了，所以他现在要复婚，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一个有点委屈的这么一位男士。 对，是的，挺委屈的哈。 嗯， 对方当时是坚持要离婚，离婚之后半年又后悔，主要是和那个外遇再没有，可能没有后续了。 那么又想回到婚姻内哈，这丈夫怎么办呢？ 让我听来，同样作为男士，我听起来，我听了他的故事，我觉得很气愤。 嗯 啊，为什么我总是被你操纵？你说离就离， 嗯， 而且你那么坚决，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余地。我已经想好了，我已经我深思熟虑了，我要离开你。孩子可能当时也没有争取，是吧？ 嗯， 孩子还归男士，是吧？然后这位女士就毅然决然的去选择迎接自己的新生活去了。 嗯， 过了半年都没有，您又回来了。而且不是说您现在珍惜我以前和你之间的那个感情，珍惜这个孩子和这个家，你是因为你的那位啊新的伴侣跟你关系中断了，所以你才回来。 嗯， 好像我这是一个退而求其次啊将就过的那么一位。 嗯， 啊，好像我是特别不足轻重的那么一个人。 对，始终是一个备用角色。 嗯 嗯，怎么办？ 嗯。我不敢给您支什么招，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恐怕很难再重新接受再和他走到一起。 嗯，对，嗯，是啊，其实这个我们基本上是愿意看到父母双全的一个婚姻状态哈。 嗯， 尽管你们有孩子，但是如果是这样大家再复合的话，未见得解决了婚姻中所有的问题。 是啊， 也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您问我们，当然您可能也是纠结的，可能考虑到孩子，也考虑到过去的一份情感。 嗯， 但是您妻子对于您，对于这个家庭，对于这个孩子，他有多少情感呢？ 嗯 啊，那个当然人也有走错路、做错事而后悔的时候。 是， 我们不知道你妻子他有跟你谈过吗？他真的是， 嗯， 后悔有多少后悔的这样一个程度呢？ 是 啊，比如说这个真的离婚以后才发现外面的生活并不是自己想追求的， 嗯， 那么再反思一下自己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的， 嗯， 也行。那我们都不知道这些，所以还得看。看您的意愿。 嗯， 刚才张冲老师讲得很对，就是可能如果对方仅仅是一切都在为自己考虑，我怎么合适，我有外遇，我想和你离婚，孩子我也不要了，你我也不要了，我到了外面我发现哎呀我和外遇走不下去了，那么我还要再回来。 嗯， 那你还得再接纳我。如果是这样轻巧的在安排自己的生活，把您放在这样一个位置，那我想大多数人可能都不会接受复婚这件事情。 是的是的。而且您啊，前妻现在应该叫前妻，前妻当初离开您，现在又要求回来，我觉得在这儿您有权利拒绝他，当然也有权利给他一个机会， 嗯， 让他去把自己这一段时间所想啊所感可以跟您做一个交流，听听他究竟在这件事儿上有了什么新的认识，是真的很在乎您和孩子回到这个家庭当中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给他一个机会当然也不是不行。 嗯， 因为毕竟他是孩子的亲生母亲，跟您肯定也有比较好的感情基础，给他一个机会也不是不行，但是您一定要做好思想准备。如果您没考虑好，没把这件事儿啊真的去把它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糊里糊涂的然后又复婚了，那您很有可能还要面临着第二次同样的经历在您身上重复发生。 嗯，谢谢张冲老师。那么稍后呢是我们的广告播出时间，几分钟之后再继续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只因落单了就忘了这叫无拘无束，你也会渴望没任何人束缚，在没观众的王国里表演我行我素。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 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风二级转北风四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65%，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风四五级，阵风7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25度。未来三天有大风和降温天气，请大家注意防风并适当增添衣服，在此期间能见度很好，对交通出行有利。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这里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治疗师张冲老师，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天22点，播出频率 FM 107.3 AM 1026。那如果您想下载手机客户端，下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请下载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听 FM， 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就可以收听。我们再来看下面是一位女士的问题哈，她是这样说，她说结婚4年的时间了，还没有要孩子呢，因为两个人还觉得还可以再慎一慎吧，以后再要孩子吧，现在呢还都蛮想享受生活的。我呢大概是在半年前就开始去学舞蹈，主要是想算是一种健身舞蹈吧。那在这个舞蹈班里边呢，换了两个老师，第二个老师就是现在教我的一个老师，这个老师是一位男老师。在他教我之后呢，我的舞蹈进步得很快，自己也开始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他呢也常常的鼓励我。我们不仅仅是在舞蹈班上大家的互动比较多，他给我教的我觉得非常的好。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开始把这种关系延伸到了生活中。我们几乎每天都要聊微信，每天呢他从开始关心我的练功到现在关心我的生活，陪我聊的很多。我和我丈夫的感情过去是挺好的，但是说实话结婚4年了，慢慢的已经很平淡了。而且呢我们的乐趣又不同，他是一个工作狂，在工作和他的事业项目上用心太多，我们很多业余生活都被他的工作挤占了。这也是我自己开始想着自己在生活中开拓一些业余爱好和乐趣的一个理由吧。所以呢我现在呢和教练聊得很多，几乎每天如果没有见他都会和他去聊天。如果第二天要见面的时候我都会比较期盼，而且呢我已经发现到我内心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因为要见他我会考虑到换什么样的发型，穿什么样的衣服等等，这些我已经意识到我内心的一些变化了，而且我也感觉到他对我的那份好感了。可是呢我也会很害怕很矛盾，我到底应该怎么办？你让我舍下现在和 我的这位舞蹈教练之间的这个感觉，我觉得挺难的，正是比较着迷的时候。可是如果因此会发展成什么，我自己又有点担心，反正就是纠结吧。 嗯，挺纠结的一位朋友。 嗯， 任何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但是并不代表啊，我就可以轻轻易易的把一段对婚姻的责任就这么随便的就去放下。 嗯 嗯，而且我们看这位发生出啊工作关系以外和客户，然后有了发生其他的变切换了其他的角色关系了啊，有点恋人的意思。但是很重点的一点是，他并没有跟他说出啊我们要确定什么关系，我是爱你的，我希望你离开他跟我走到一起。如果他真的这么提出来了，我倒很祝福这种啊在生活当中找到自己灵魂伴侣，能把自己由内而外都变得美起来，让自己觉得好起来，然后选择一种新的生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是可以值得赞美和歌颂的。但是好像看起来并不是。 嗯， 他只是放在这位啊把自己的先生和这位健身教练对比起来，先生是工作狂。 嗯， 工作狂有什么不好吗？工作狂为了家庭去啊去工作是吧。一方面我们去看看这位健身教练，他能给他这位女士他想要的各种啊比如说感情上的继位，生活上的关心，很多细枝末节的一些东西他都能照顾到，让小女人的那个心能够觉得啊我是被关心的，挺好的。但是他未必真的是就是像你想象的确定的那位真的要把你托付终身，将来能够托付终身的那种人。 嗯， 这一定要之前做好思考想清楚再去做这个决定，婚姻必定还是要有一些责任感的。 对，首先像张冲老师说的，自己是一个已婚的身份，这点是其实我们在婚后再有社交的时候，再有人际交往的时候，我们应该提醒我们自己的，就是我是一个已婚的身份。人这一辈子，说实话，除了我们那个伴侣之外，我们可能受到诱惑，或者说可能被暧昧的这种机会是挺多的。 嗯， 只要你在这一生当中，你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社交的这个往来，那么都有可能会遇到一些诱惑。有一些人他会比较明智，比如说他知道我是一个已婚的身份了。 嗯 嗯，那么我可能也许在某一些偶尔和别人的互动中，我感觉到了一些很新鲜的东西。 嗯， 又感觉到了似乎有一些久违了的被关爱，或者说被关注，这种感觉 挺刺激、挺期待的那些感受。 对，但是这个落实到生活中，我们就会知道，当时我们和我们的那一半也曾有这些，也是这样的。只不过我们真的是日子过去了4年的时间也好，5年的时间也好，7年的时间也好，我们可能有些时候那个状态已经是一个过去式了，但是我们现在又有了更紧密的连接，比如说我们共同组建了一个家庭， 嗯， 我们有很多相互分不开扯不开的内容，生活内容在一起，那我们对这个伴侣关系婚姻关系我们又赋予了责任， 是的， 等等，这些所有的这些其实会告诉我们，放弃一段已经进入婚姻的关系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你在婚外和别人有一些暧昧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它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可是真的如果把它和你的那个有分量的婚姻比较起来的话，你就能够明白，其实婚姻对你来说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才是可能现在这个状态的一个真相。也就是因为正是因为你有这份稳稳当当的婚姻，你在外面和别人在暧昧的时候，你其实没有什么更多的想法，因为你的日子过得不错。 对， 是吧？ 先生在为家庭打拼， 对， 在为啊你构建一个好的物质基础，让你有了安全感。在这儿我可以让自己美一点啊，然后我有了机会见到了，因为现在的确实是机会太多了。 对， 这个世界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机会太多。 选择的机会太多，交通的便利，社交网络的这个 发达 强大是吧？ 对， 让我们有很多种机会能让自己见到自己喜欢的人，把自己的好展示给我们想要展示给的那个人，所以机会确实是很多，但是我们一定要想好，你未必就是像你所想象的那么，这个家庭对你来说那么无足轻重，你真的那么容易就能离开。 一旦你现在你的家庭你的婚姻开始出现问题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心态不是现在这个心态 的。是的是的。 是吧？所以要弄明白的是，你现在可能就是在一份这样的暧昧当中，但这个暧昧你自己要有估量，它真的对你的内心的一些影响，会不会动摇你的婚姻，会不会动摇你的情感，会不会分散你的注意力，让你的婚姻可能会有裂缝，这些你自己都要再去评估一下， 去做评估的 是吧， 自己脑子里想清楚再做决定，发乎于情止乎于理，现在是你要冷静的时刻。 对对对，而且现在收回来并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特别你已经 只是一闪念的事儿。 对对。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听，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面这也是一个关于婚内出轨的问题哈。我们结婚15年的时间，我们的孩子11岁，我家呢家境很好，父母在当地都有好几个工厂，所以我家里啊算是比较有钱的家境吧。我丈夫呢过去是一个挺能干的人，曾经给我父亲干过一段时间副手，后来呢他跟我父亲说好自己要出去做，自己要去打拼北方的市场，就带着我到北方来了。这样的话呢，我们两个人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慢慢的他也真的是有能力把这个北方市场呢也给做起来了。做起来之后呢，自己啊也就是越来越不太把我放在眼里了。我知道的是他多次出轨不同的人，有的时候出轨大概是好几个月和同一个人，有的时候呢可能和某一个人在一起没几天，也有那种一夜出轨的。他这个人，这就是他的本质。我呢就向他提出了离婚，因为我自己不想受这种委屈。我把这些呢都告诉了我妈妈，我妈呢也告诉了我爸，我爸也跟他有争执，但是呢我爸好像不大愿意很得罪他，因为毕竟整个北方的市场都在我丈夫手上。我们呢也算是一个家族的企业吧，我父亲可能更多的也考虑到了生意，所以这件事情呢又反而让我母亲来劝我，能够理解男人就是这样的，不要离婚。可是我呢是非常想离婚，我向他提出离婚他不同意，他告诉我说只要我不管他怎么样都可以，他不愿意离婚，他也不愿意脱离我们家族的生意等等这些，所以我现在呢就夹在中间很难受。一个多次出轨一点都不尊重我的丈夫，还有就是家里边考虑到和生意掺在一起的众多因素，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盘根错节的一个把家庭的这个物质和感情都粘在一起了，交织在一起了，让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连离婚都没法离得那么想离都离不了 、 又怕影响将来家族的这个经济收入， 对， 又怕又一方面又觉得自己被先生这么就这么出轨这么轻视不放在眼里，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这个决定确实是挺难的。如果您是一个特别纯粹的人，我要求我的感情必须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必须纯粹，我想其他的可能都不重要，一切问题都有两个以上解决的办法，未必是真的就是分开之后这个家族又垮了。看看您觉得家族的那部分家族的期待 更重一点呢，还是您自己对感情的要求更重一点，这个决定必须由您自己去做。 对，这个确实，如果说家里边和你的丈夫之间是这样的一份关系的话，可能你父亲更多考虑的是经济上的利益吧， 是 还有这种生意上的这样的事情吧。但是假如你坚定的想离婚的话，那么你就应该去可以请教一下律师，比如说怎么样在利益和婚姻上有一些分割，对吧？ 就好像一棵树，我要把它挪一下，但是我又怎么才能更大可能性的让它的根茎不是不太受过大的伤害， 对， 把利益这个尽量的让它把伤害做成最小化，看看有没有什么这样的办法。 对，是这样。如果在这段婚姻中你很痛苦的话，有人呢是有这样的本事，他可以即便这个不把婚姻解体，那么他也能够在自己的内心有一些隔离，比如说你过你的，我过我的，是吧？ 这确实需要一定的修养， 对， 才能做得到。 对，你过你的，那好，那我们夫妻关系的存续仅仅是因为家族的生意要存续，那么我自己怎么样能够让我在这样的一份婚姻当中还能够继续的过下去，有些人可以做到这个本事的哈，但是有一些人是不愿意这样委屈自己的，有些人会觉得我凭什么要这样委屈我自己呢？ 对， 那如果说你真的下定决心，你说你一定想离婚，你不想后半生就在这样的婚姻里边，你就想办法来解决，你可以去请教律师，你可以去和我们不太懂得你们这个家族生意的 方面的事儿， 对，包括你们家族生意的利益分割，你可以去想好该怎么样既能维护好你家族生意的利益，也能够解体你的婚姻关系，你大概用的就只能是这样一些办法了。 对对对，因为我想肯定对于这个，如果分开了变成两个家庭，那两个家族恐怕都不希望现在已经挺好的一个平衡状态被打破，是吧？大家可能都是很珍惜现状这个稳定的状态，然后收支各方面都能还运转的不错。我觉得即使是分开，也未必就像真的像一棵树把它生生的就给它砍断一样，那样就土崩瓦解了。肯定还会有其他我们技术层面操作的办法，未必就会像您想象的那样。 下一位问题的哈是一位25岁的女性。那她是这样说的哈，她说我呢和我男朋友在一起一年多的时间了。我男朋友啊月收入将近50000块钱，我的月收入呢只有5000多块钱，平时租房子是父母给我钱支持我，那我才能租房子的，平时要买一些东西呢都是月光族，我的工资基本上不到月底全花光了。因为和男朋友在一起吧，刚开始感情不稳定的时候我还不好说什么，但是现在感情已经挺稳定的了，他总是告诉我说他又挣了多少钱什么的，他的月收入月工资大概是50000左右，那么他自己也有一些专业的技能，有的时候他的同学啊朋友啊让他去做一点什么私活，自己能做的项目他还能赚一点钱，但是我就会发现他一点都不体谅我的生活。比如说到换季了，我跟他说我需要买什么什么衣服了鞋子了，他听到就像没有听到一样。比如说我告诉他说我想换一个手机，他听到也像没有听到一样。除了我们出去约会吃饭的钱是他来买单，有的时候出去看电影也是他买单，偶尔呢我也会给他买一个礼物什么的，他其他的都不愿意给我花钱。我想问一下，不愿意给女朋友花钱的男生，人家说就不是真爱，对吗？ 这问题尖锐了啊，这问题很尖锐， 对吗？ 我如果很爱这个人，我当然是愿意为他花钱的。但是反过来这个问题，如果我不给他花钱，我就是不爱他吗？可能有的男士会这么认为，他们还会有自己的一些我的理论依据。为什么呢？生活要节俭，不要乱花钱。吃饭我可以花，咱不是说这手机经常就去换， 这事儿都不行，咱们不要奢靡，是吧？不要太过奢靡。可能有的男士有这样的理解，因为自己的原生家庭也好，以及自己的成长环境也好，就造成了说我哪怕收入很高，我一样是愿意过节俭的日子。 嗯， 真的不是太追求这方面的东西。 嗯， 但是我们作为男士，同样要考虑到女士她的安全感，以及就对这个感情之间所养成的这个安全感，其实都是通过物质来得以保障的。 嗯， 为什么很多啊做丈母娘的啊都会说你得有房才能够资格跟我女儿提结婚的事儿，是吧？ 嗯， 为什么呢？这件事儿一点都不为过。 嗯， 你连一个居住的环境都没法提供给别人，你怎么就那么大言不惭的就说我要养你，我要照顾你一生，是吧？ 对， 这件事儿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消费理念两个人也要在这个恋爱期之间去磨合。我觉得我希望你能多给我花些钱，我才能觉得啊我们两个人是彼此信任的，你是需要我的，你是爱我的。那我就把我这个观点说出来，我希望你给我买点什么，直接说。不买咱们也得到了一个确定的答案啊，他不舍得给我花钱，或者我能听到他究竟为什么不愿意花这笔钱，我们也能把这事儿弄个明白。 嗯，对，没错，大家很多姑娘们都有的时候看到这样的这个鸡汤文，什么嫁给一个愿意为你花钱的男人啊，什么愿意为你花钱的男人都是真爱你的男人啊，其实真的是未见得。愿意为你花钱的男人也不见得是真爱你的男人， 嗯， 那是因为他不拿钱当回事儿，或者他花得起这个钱。 嗯， 其实就这么 觉得，你就是啊，有这些钱就可以满足他，就可以啊买他的高兴。那我就花这点钱不算， 我就花这点钱吧。我可以不付真心，但我愿意付钱。 对， 是吧？这种事情也这个到处都有。 是的， 但是并不一定不给你花钱的男人就是不爱你的男人。一个男人爱不爱你，这经心但我愿意付钱， 对， 是吧？这种事情也这个到处都有。 是的， 但是并不一定不给你花钱的男人就是不爱你的男人。一个男人爱不爱你，这经常有女生问我这样的问题。 嗯， 还会问这个，嗯，孙燕姐怎么样能让他给我花钱呢？还会问到这样的问题。 您是怎么说呢？我也特别好奇。 对，我知道，像刚才张冲老师讲的很对，每一个人他的理念不同。他对花钱的看法不同，有些人甚至觉得，如果我们两个人现在是在谈恋爱的时候，饭钱我是可以付，但是其他的钱我觉得买给你是不合适的。 嗯， 我不愿意把钱放在我们的关系里，有人是这样的。 对， 那另外就像您说的，有些人他自己就是很节省，我自己一件衬衫我都要穿5年6年呢，你这个我觉得你衣柜里堆了无数衣服啊，姑娘，你还对我说你缺衣服哈。 嗯， 就有些人呢还会觉得，诶，如果是不花钱的话，我也要感受一下，那我们之间是不是一份不花钱是真爱的关系。有些人会觉得花钱反而不像真爱了。 对，我特别希望说哪天你真的愿意主动的去跟他去探求为什么在花钱这件事上你跟我观点不一样，你的男朋友会说我在攒钱买一个房子，今后你就不用租房。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我们最想看到的结局。 对，您说的太对了。有一些男生他可能自己有一些规划， 嗯， 他会觉得这些钱留下来是我们结婚以后花的， 嗯， 是我将来养老婆养妻子的，是吧？所以我现在我可能会小气一点。还有一些男生他不懂得女孩子的这些暗示，他也不觉得在恋爱当中一定要为女孩子去花钱，那这些都是有可能的。至于女生问说我很想让他为我花钱，那么你也可以问问你自己，为什么？你们是恋人的关系，你为什么觉得他为你花钱是应该的？或者你为什么觉得他爱你他就必须要为你花钱？ 诶，您说的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有意义，一定要在这事儿上弄明白。刚才我们这位朋友他也说了，我月收入5000，但是我是个月光族， 嗯， 还没到时候，然后这钱都已经花光了。 嗯， 您的消费理念，您为什么会觉得自己那么需要用花钱来我的生活为什么需要花这么多的钱？ 嗯，有一种人他可能比如说像这个女孩子，他会觉得我生活遇到困难了，男朋友不帮我谁帮我啊，是吧？我这个我确实是这兜里边月光族，我已经没钱了，可能还有10天才到我发工资的日子呢。 嗯， 我可能明天我想充值一下我的电话，我都没钱了。 嗯，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可以告诉你的男朋友你现在的一个状况。 处境。 人家是不是愿意为你花钱，即使你们在谈恋爱，钱在我们中国人，在人类都是一个敏感问题。 对。 是吧？ 很多事儿怕谈钱。 对，所以就是这样。所以每一个人谈钱，到底你该怎么谈，用什么方式去谈，我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能给大家。但是我觉得你必须要明白你为什么要去谈这个钱。 嗯，不要把钱和感情混在一起，这样你也迷茫，他也糊涂。 对， 嗯， 而且钱这个事情可以谈，也可以花。它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它只能是让你们更开心的事情。如果一旦谈钱或者说花钱这个事情变成了你们之间的一个雷区，那你们就有问题了，是吧？ 即使他是你男朋友，为不为你花钱也不是你用于绑架他的这一个标准。 对，也不是说爱我就要为我花钱，那这个观点是不对的。 嗯， 好，谢谢张冲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问题、婚姻问题、伴侣关系问题。今晚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 嗯，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再见。 穿越无尽的荒原，逐梦的脚步突然停歇，无边断崖横在眼前，我懂我要蜕变。偶尔想起温暖的昨天，yeah。